山商务宴请婚宴，请到江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。记者从浙江天台县旅游发展委员会了解到，天台县预计总投资136亿元，其中包括恒河小镇、桃源小镇、流星闲集聚区等在内的10大重点旅游项目，投资81.4亿元；影视文化小镇、旅游轨道交通等在10大谋划项目投资23.39亿元。中国旅游业随着改革开放发端而起步，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，全国人民努力奋斗，使旅游业在短短的30多年里实现了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发展，实现了从旅游短缺型国家到旅游大国的历史性跨越。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。三河市旅游局提醒您，要选择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，还要与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，再确认旅行社是否办理相关保险，是否安排正规导游，自用有正规手续的旅游用车，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旅游线路，谨防低价陷阱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鱼对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对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陪你戴佩妮的这首歌叫做《半生首要跟你听到》。说到戴佩妮呢，其实她在歌坛当中，很多人跟我一样会觉得她是一股清流，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并且她自己的创作也是非常的棒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陪你跟品冠半生首，一起来听歌喽。 你总是腼腆，能幽默语言。 微笑双眼，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，编织成片屋檐，让我躲里面，对你我没有抱怨。 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，看昨夜的晕眩，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，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。我喜欢你，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，点燃温柔， 让孤单解冻，小心翼翼想说明害羞的诺。 我喜欢追你，却偏偏喜欢躲，无条件的邂逅。 脚印让幸福实现。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，明是差的拥有，点燃温柔， 让孤单解冻，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的柔。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，无条件的邂逅，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生，有一绝微妙的感动。 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，明是差的拥有，点燃温柔， 让孤单解冻，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的柔。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，无条件的邂逅，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生，有一绝微妙的感动。 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生，有一绝微妙的感动。 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？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不遗忘。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。 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哭。 的嘴角，我的寂寞谁知道？ 像条船在海上飘， 北斗星也看不到。 谁能够扬起了帆， 远远离开这黑潮？ 见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，注意是31590000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 有句话呢说得好，女人养颜就是养气血，但怎么养气血呢？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每天吃块阿胶糕。今天山东东阿无限堂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无限堂阿胶糕。无限堂阿胶糕采用的是血泊天椒、云南漾碧核桃、宁夏枸杞、新疆大枣、黑芝麻和绍兴陈酿黄酒，通过挂旗、筛选、熬膏、冷凝等50多道传统工艺熬制，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的，香甜可口。一盒500克的无限堂阿胶糕的扫码价是298元，但今天买一盒厂家会再送你一盒，每盒都有防伪标志。抢购热线400-6571-456，400-6571-456，400-6571-456。无限堂阿胶糕100%地道纯正，两盒298元，一天吃一片，喝上一天才不到3块钱。抢购热线您记好了，400-6571-456，400-6571-456，免费送货，到货之后您仔细验收，没问题了再付款。健康营养美味，就选无限堂阿胶糕，400-6571-456。 2017年春运从1月3号开始到2月21号结束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您，春运期间人流、车流、物流高度集中，请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，提前做好防范。车辆驾驶人朋友不超速、不超员、不疲劳驾驶、不酒后驾车，广大乘客要使用安全带，不携带危险品乘车。乘坐包车返乡的朋友要包租合法单位合格车辆返乡，不坐超员车、包黑车。骑电动车和自行车的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信号，不要与机动车抢道或在机动车道上行驶。行人过马路时要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，千万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马路。春运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，为全力做好春运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确保春运期间道路交通有序、安全、畅通，为人民群众欢度新春佳节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，三河交警以平安春行、交警同行为主题，继续排查和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，严查酒后驾驶、疲劳驾驶、客运车辆超速行驶、超员载客、拖拉机、三轮汽车、农用车违法载人、无牌无证上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。春节将至，为了诠释春运交通环境的和谐美好，让我们携手并肩，为共同创造一个和谐、平安、畅通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而共同努力。 自己也感心情愿，第一次我自己做。 却令人情不自禁。I feel so warm. It's hot automatic. 简单的距离那么近，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？我不相信，连我自己都不能说明对你无条件的回应。I just need you. It's automatic. 灵魂还想要更靠近，只为爱活着的人，谁会比我幸运？情不自禁，我不要清醒。Oh, oh, yeah. I feel so good. It's automatic. Ready? 陈丽陈慧琳的情不自禁，接下来会继续听到电视剧《步步惊情》当中的插曲，来自吴奇隆的演唱《如果缘只到遇见》。 在这熟悉的城寻找莫名缺失了的平衡，以为足够了解自己，直到遇见你。也许你是我在记忆中丢失的曾经，只有在看到你的地方我才可以呼吸。我会用我的手记住你，记在我心里，有些距离只有时间能跨越，注定的诀别。如果这份缘直到遇见，从誓言开始越走越远，走不到的厮守也只能搁浅。如果爱到会未来那天，我还是会守在你身边，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比擦肩多一些。这份缘直到遇见，从誓言开始越走越远，走不到的厮守也只能搁浅。如果爱到会未来那天，我还是会守在你身边，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比擦肩多一些，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咪。今天是2月17号星期五，正月21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6度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5度。廊坊晴，6度到-4度。首都北京晴见多云转晴，5度到-4度。晋林天津晴，6度到-1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3和8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如何为孩子选一个好的培训班是家长最头疼的事儿。所有家长都希望孩子在经过课外辅导后能有明显的进步，这就要求教育机构有雄厚的师资力量，完善的管理方式，还要有先进的教学理念。三和启航教育是一家专业的培训机构，满足孩子和家长的需求。启航教育聘请专业教师，将对重点科目进行辅导，有针对性地解决孩子学习问题。15个人一个班，教师辅导更加充分，孩子进步快。启航教育电话0316-3528-755，3528-755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各种露水不用花，天下无漏来帮忙，不用砸砖和刨墙，经济实惠有保障。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，再造耐久防水层，呵护温馨住所。闲人西大街176号，电话1393620338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鱼对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对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在那儿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体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的这首动力火车《再见我的爱人》。 如果就这么两只脚远的近的所有的船，你爬得牢。如果就这么两三秒，忽然我的心开了窍，你我不要。回忆暗地，那些痴言梦语带出快乐的路标。放弃一个城市，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条光明大道。再见我梦中的明天，再见不确定的昨天，我全部收回。再见离开我的视线，再见关掉这场梦魇，再见等于不见。再见你给我的相片，再见你不认的双眼，随便你给谁。再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。所有的船，你 就这么两三秒忽然我的心开了窍， 你我不要 爱的昏天暗地，那些只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， 放弃一座城市，眼前忽然出现一条比较光明大道， 再见我不懂的明天，再见不确定的昨天，我全部收回，再见离开我的视线，再见关掉这场梦魇，再见等于不见， 再见你给我的相片，再见你勾人的双眼，随便你给谁，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， 爱的昏天暗地，那些只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， 城市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道光明大道， 再见我梦中的明天，再见不确定的昨天，我全部收回，再见离开我的视线，再见关掉这场红夜，再见等于不见， 再见你给我的相片，再见你勾人的双眼，随便你给谁，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， 动力火车的这首歌《再见我的爱人》，接下来是弦子的《见死不救》。说到弦子呢，他的反应非常特别，当年出道像《舍不得》这些歌却是大火的作品，虽然说最近几年作品比较少，但是同样会有一些老歌被大家不断的去回味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《见死不救》。 在你身边，路虽远未疲倦，伴你漫行一段前一段，越过高峰，另一峰却又见，目标退远，让理想永远在前面，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，心中苦痛快乐也体验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，风中赏雪雾里赏花，快乐回旋无用计较，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，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，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， 走 束，没有牵挂的束缚，听见风在耳边大声说，别再哭吧。 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，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。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。0316-3528-755，3528-755。消费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1666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来听 了。有句话呢说得好，女人养颜就是养气血，但怎么养气血呢？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每天吃块阿胶糕。今天山东东阿无限堂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无限堂阿胶糕。无限堂阿胶糕采用的是血泊天椒、云南漾碧核桃、宁夏枸杞、新疆大枣、黑芝麻和绍兴陈酿黄酒，通过挂旗、筛选、熬膏、冷凝等50多道传统工艺熬制，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的，香甜可口。一盒500克的无限堂阿胶糕的扫码价是298元，但今天买一盒厂家会再送您一盒，每盒都有防伪标志。抢购热线400-6571-456，400-6571-456，400-6571-456。无限堂阿胶糕100%地道纯正，两盒298元，一天吃一片，喝上一天才不到3块钱。抢购热线您记好了，400-6571-456，400-6571-456。免费送货，到货之后您仔细验收，没问题了再付款。健康营养美味就选无限堂阿胶糕，400-6571-456。 Mutations will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. And will now develop evolution in its form. 想了十几个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，我想到开始变动。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。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是拳头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，想到说的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需要啰嗦。我想了十几个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，我想到开始变动。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跟我交个朋友。 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要啰嗦。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说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需要啰嗦。 这林俊杰的就是我，这是收录在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《夜行者》当中的一支主打歌。接下来会听听看东方朱丽叶的《非你莫属》，待会儿再见。 懂得让我微笑的人，再没有谁比你有天分，轻易闯 中挤在，不想我习惯在犹豫里待。对你的可爱，你拯救了我，感谢你一直盲目崇拜。活在这个时代，其实不坏，除非你不再归你期上的图案，好像要你我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。拥抱你睡的时候做的梦多简单，还有什么说难过？你像个小孩，买玩具回来就忘了一切的不坏。你让我羡慕的这一种自在，你像我喜欢在犹豫地带。对你的可爱，你拯救了我，感谢你一直盲目崇拜。活在这个时代，其实不坏，除非你不再为你情怀。喜欢你笑的时候，你脸上的图案，好像要你我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。拥抱你睡的时候，做的梦多简单，还有什么说难关？图案好像要为我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。拥抱你睡的时候做的梦多简单，还有什么说难关？还有什么说难关？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几份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2月17日，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。在国务院印发《中国制造2025》一年多后，20多个国务院部委通力配合，为细化落实这一建设制造强国的行动纲领，编制出一套细致的框架图。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启动的中国制造2025一加 X 规划体系的编制工作于近日全部完成，11个配套实施指南已经全部发布实施。近日，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，标志着中国制造2025的一加 X 规划指南全部发布。国际方面，据外国媒体报道，韩国检方14日表示，他们再度尝试向法院申请逮捕令，以拘押涉及政府三星集团少主李在镕。这起贪污丑闻已导致总统朴槿惠遭到弹劾。菲律宾最高法院13日维持反贪污法庭早前决定，称非政府可将前第一夫人价值15万美元的一批珠宝收藏品充公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三和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祝您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买奔驰修奔驰就到三和波士智达奔驰店，春节期间正常营业，电话03163725888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，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，详询三和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 雨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对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睡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10点之后，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你好，我是景森。今天10点的第一首歌是伊森陈奕迅的《谢谢侬》。 躺在病床上，动也不想动，看着荧幕上的脸孔，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。他拿着一盏斗篷，扮演着一条龙。他带着一脸笑容，演化平凡的梦。到底他的名字，他的生活，普通不普通，没人懂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，漂亮的快带来笑容，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。他能够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，他知道自己有用，那谁管穷不穷。到底他的过去，他的未来，成功不成功，没人懂。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借来努力，我只觉得光荣。我的头痛不再痛，用高声尖叫有恃无恐。苦痛所累没人懂，爱没有用，我一样很有用。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。不具名的演员，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傻傻弄。 们的美梦，留着太遥远的彩虹，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，他能够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，他知道自己拥有，谁管他穷不穷，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，没人懂，没人懂，管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对他努力我只觉得光荣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问多少就对有恃无恐，骨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人没有用，我一样很有用，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，我不具名的野人，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傻傻弄，头痛不头痛，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我留下成就有恃无恐，骨头说了没人懂，爱人没有用，我依然很有用，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，不具名的演员，不管有没有观众，是山东The Sandong! Thank you! Thank you! Thank you too! But I'm just going back to my bed and die. Good! 只是个影子，你的心有个影子，我只是个名字，说不清楚什么意思，这件事并非解释，看不清楚什么位置，只是一场错以为是，只是个名字，说不清楚什么意思，这件事并非解释，看不清楚什么位置，只是一场错以为是，相同的是无休又无止，总以为塑造我举止成为你一直想要的样子，如此一开始要何时停止， 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。十五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。0316-3528-755，3528-755。 品艺术之美，修气质佳韵。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、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住院室3159000。 生活与梦想属实，充满幸福能量。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。 告之后，欢迎继续回来，这首小虎队的《青苹果乐园》。 周末午夜约的话，快到苹果乐园吧，欢迎多样的小孩，不要在里头发呆，语气大声呼喊，唱起我们也说拜拜。鹦鹉喜欢样样都浪漫，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，这是我们的舞台，散发美丽真实感，让汗水轻轻飘散，告诉我就没接受这样期盼。 I love you， 走出角落的黑暗， Don't you know， 给我全部力量， I need you， 安慰我的不安。跟着我尽情摇摆，跟着我不要伤怀，跟着我散发光彩，照亮天空的云彩。 听到小虎队的歌呢，会不会想到当年那些非常青涩的年代，陪伴他们一起成长，所以有的时候听到一些歌曲总会让自己感觉到内心有一种冲击，可能会回想到一些以往的事情。接下来的这首那英的歌《我不是天使》。 这时天空要下雨，我们笑得很勉强，无言以对的山，没有太多惆怅，像是最后的游荡，把淋湿的风欣赏，遗忘最初的信仰，看清你的模样。爱就爱，不要逞强，不过是美梦一场，太多的星光都和你分享，给自己留一个晚上。没有爱又会怎样，谁都要孤独收场。我最后一次站在你的身旁，曾经天使的翅膀，我不是你的天使，我不懂你的天堂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 是天空要下雨，我们笑得很勉强，无言以对的路上没有太多惆怅，像是最后的摇荡，把淋湿的放心上，遗忘最初的信仰，看清你的模样。爱就爱，不要逞强，不过是人美梦一场，太多的星光都和你分享，给自己留一个晚上，没有爱又会怎样，谁都收场，我最后一次站在你的身旁，从此天使的翅膀。我不是你的天使，我不懂你的天堂，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你过往。我不是你的天使，也不懂你的天堂，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你过往。 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，总是不服输，永远要比别人坏，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，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，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，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，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，那是天地或者是不需道理，谁失去勇气，外面不安的世界，骚动的世界，我们熄灭曾经都炽热的心，我是真的不会表达我的爱，却很在乎每个人对我的期待，角色站在小声的舞台，我要那么勇敢地说出来，

会比较好受，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，苦总要学会自己承受。也许吧，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，一切的激动只因你爱太落后，只懂得付出不知什么，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，总是偷偷收拾自己却不让我过，总是换感情少不了理由，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，曾经还是那么快乐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痛，心剩下几种那个要承诺，你要我用什么去复合，曾经还是那么温暖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似乎相信你的答案，结果呢还不是更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 这首歌结果呢，接下来是羽泉带来的《博爱》。关悦的这首歌结果呢，接下来是羽泉带来的《博爱》。 爱过恨了，赢过输了，痛过痒了，还有你在身边陪我，管他们怎么去想，他们怎么去说，能和你双手紧握，心跳这就是自由。 选择。醉着，清醒着，疯着，癫着，哭着，笑着，听着，执着。在身边陪我，管他们怎么去想，他们怎么去说，能和你双手紧握，心跳这就是自由。被爱而活，双手一握，被爱勇敢似无憾，被爱是你飞跃绝不退缩。别无选择， 无畏的勇气在我心里燃烧， 燃烧， 滚烫的血液正在沸腾着我， 沸腾着我， 没时间再犹豫 ，Let's fight for love。有你在身边陪我，管他们怎么去想，他们怎么去说。 去谁靠拢？ 的头条，如何与你对决变成轮回的纷扰，爱如那长啸的海潮，每一句是飘渺，我的心不再计较。亲爱他似重要，你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却一再不停的绕，我怎么才能跟上你的爱情的满意，别让天与海的距离横了爱与恨的别离，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诺曼底，横亘在破晓的大地，拼了命也要找到你，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诺曼底，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，怎么才能让我更像你的爱情多满意，放奔在破晓的大地，拼了命也要找到你，带领着爱情多满意。 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，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 3D，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优惠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优惠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优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66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都来听哟。 振作一下，7、8、9月的天气，想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念的白脾气，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能不能让你清醒，爱是快乐的事情，我只有真心而已，落日我都不会离去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，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 这是侯湘婷的歌，这首歌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翻唱版本的，而刚刚听到的是侯湘婷她非常温婉动人的嗓音，我是一只鱼。接下来会听到今天末尾作品游鸿明带来的那时雨中。游鸿明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情歌作品，据统计呢有不下一千首，他不管是创作也好，自己唱的歌也好，所以我经常会在想到底是有多么这个多少次这个情感经历，才能让他有这么多的一些源源不断的灵感去写这么多好听的情歌。那今天的这首歌曲也是末尾作品啊，陪你听到了，今天就到这，感谢收听歌手号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有一个未来初秋依旧长长的香浓，还原着儿时的梦，怎样一天一天成熟，享受过烟草啤酒，伴随恋爱的冲动，却不知人生途中还有许多路要走。时光倒流，深秋雨中，月色多么温柔，让拥抱你不透风，连笑容都与众不同，都笑我言不由衷，编出荒唐的理由，都笑我无动于衷，何去何从，这未做完的梦。有一个微凉初秋，依旧长长的香浓，还原着儿时的梦，怎样一天一天成熟，享受过烟草啤酒，伴随恋爱的冲动，却不知人生途中还有许多路要走。时光倒流，那是雨中，月色多么温柔，让拥抱你不透风，随着呼吸的节奏，时光倒流，深秋雨中，月色多么朦胧，让拥抱你不透风，连笑容都与众不同， 手。 剩下温暖的指纹，体验一段感情如何变成了永恒。我在你的身上找到自己宽容的灵魂，在失去爱的时候学会该怎么样爱一个人。而为你放弃我得到怎样一个人，谁知道这换来一段又一段传闻。如果只是为了不断享受跟转手的吻，是我太单纯还是你残忍？我为你伤心，你的世界没有爱情，谁来谁去都不要紧，毫无所谓的高兴。我为你伤心，你不懂什么叫爱情，输不起的浪漫对你来说只有一种心情。剩下温暖的指纹，体验一段感情如何变成了永恒。我在你的身上找到自己宽容的灵魂，在失去爱的时候学会该怎么样爱一个人。以为你放弃我得到怎样一个人，谁知道只换来一段又一段传闻。如果只是为了不断享受跟转手的吻，是我太单纯还是你残忍？我为你伤心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